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八十四首《行路难》之三，李白。 第三，有你莫想烟穿水，有客莫笑笑颜宽。寒光混世归无眠，何用哥哥比英冠。我观诸葛显达人，光线不退皆温仙。诸事既起我感善，却愿将道山水变。六基雄哉气主播，历史世界可不走。花店红的几颗文，山菜葱烟何家多。官不见国中两汉千八仙，秋风火月感动心。请落先将一杯酒，何须先我千载眠。 晚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